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何君尧爆舌轰贼婆，恐怕不是躁狂症发作这么简单。2022年1月10日毓敏特区，黄毓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之一国两制，摧毁邓总舵主独建创获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发明，制出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大法宝，更加将邓总舵主一句顶一万句的50年不变弃如敝屣，未到一半已经感交日月换新天，政治清一色，反对派多数都成为阶下囚，媒体混一色，拉人风暴之后只有维稳派，党国体制极权统治取代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五星红旗罩香港，习帝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黄神的中国梦首先在香港得到实现。习大帝心目中的香港，在他最高指示下，有港澳办英明领导，以及特区政府根据港区国安法依法施政，得以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加上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选委会、立法会乃至行政长官全部都是爱国者，一国两制咁就行稳致远啦。但是细估唔到，习大帝不被国际豪强苦心孤诣炮制嘅新香港，竟然被一班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嘅狗屎垃圾搞到乌烟瘴气。新香港嘅奴才同埋嗰啲争取做奴才嘅一干人等，弘扬中国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优良传统，为了狗饼实行狗咬狗骨乃至大打出手，所谓堡垒是从内部攻破，这样搞法新香港根基未稳，容乜而冧荡啊。最近一个星期，红门夜宴丑剧揭露新香港之官场腐败、政治昏暗，真是令人目不暇及。2019年721元朗西铁站恐袭事件幕后推手何君尧，1月3日出席鸿门夜宴，两日后去深圳拜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月9日凌晨和那些有份参加鸿门大哥生日 party 的议员和官员一起被送入竹篙湾集中营。但是到了当晚10点几，尊贵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还未走得，于是就用手机开直播发晒烂渣，说自己被人非法拘留，而且还粗口烂舌狂轰两位有权有势的妇人，一个是食卫局局长陈肇始教授。何君尧叫局长睇佢直播，骂佢、叉佢，又语无伦次咁话：如果佢醒目嘅，即刻整两架冲锋车过嚟，否则我可能要12点后先至可以翻屋企。另外一个系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首贼婆何君尧，批评呢个香港防疫系沙滩上城堡，好睇唔好使，指防疫工作组织失调，陈肇始要负责。咁点样做特首噶？问咩责啊？特首要辞职啦！摆明居马，自正腔圆， 孖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何君尧爆涉爆粗直播，一夜之间在社交网站疯传，政治不分黄蓝，地不分海内外，人不分男女老嫩，个个睇完又睇，分享完又再睇，点击率爆晒灯，真係恨死好多 YouTuber。 对于香港普罗大众嚟讲，又有乜嘢会过瘾得过睇啲外国撚胡片呢？我哋不以人废言，梗係要高度表扬何君尧啦。何君尧琴晚喺竹篙湾集中营嘅反政府言论，可能会违纪违法。一，违背共产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嘅创党精神，公开内部矛盾。二，公然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三，一月九日深夜直播嘅言论，足以构成触犯港区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君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究竟是因为他躁狂症发作，情不自禁，不能自已，发咗癫咁孖叉陈郑两妇人，亦或是早收三日风，知道贼婆快收工？又或者他是爱国者治港阵营内斗的吹哨人？好戏在后头，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多谢大家收睇收听本节目，请付费支持毓民特区，多谢大家。